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4年2月6日，表演赛主办方撤回 M 品牌及1600万基金申请，杨润雄称问题未完全解决。金管局表示会按不同因素检讨监管措施，有需要时调整。男子家藏大麻糖致两幼女误食，被判虐儿及藏毒罪成。智利中部山火增至122人死亡，几百人仍然失踪。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星期二朝早8点答夜，听紧提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31嘅千禧年代。今朝早咧，继续有张凤平喺度，同大家咧跟进下星期日嘅嗰场波啊，即系咧呢个嘅表演赛啊，国际迈阿密啦拉队嚟到香港咧，同港队作赛。咁但系咧，即系万众期待啦，又话美斯咧最尾就系冇落场嘅。咁而家咧，即系事件继续系寻日嘅时候都继续发酵啊。咁喺中午嘅时分咧，就见到政府咧就系局长啦，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就出嚟见记者，就解答一系列嘅问题，包括咧就系喺政府同埋主办方嗰个嘅协议当中咧，主办方系有讲到就系话，除非系有安全或者健康嘅问题啦，否则美斯咧就系最少上阵45分钟，亦都咧就系讲到咧喺赛前啦，主办方就系话。在下半場的時候美斯會落場，還有就是到下半場美斯沒有落場，政府的跟進是怎樣。跟著其實去到傍晚的時分，見到主辦方 Tala Asia 他們都出來就是讀了一個聲明，就說回其實他們和國際邁阿密簽的協議裡面都有說到明多位球星包括美斯除非是受傷的話都會上陣的。而且去到賽前由教練給的那個官方球隊名單裡面，就是幾位球星都是在那个的替补名单里面，即是表示是适合上场，亦都有讲到就是究竟在比赛当日见到美斯没有落场，他们的跟进是怎样。其后再见到在立法会的时候，局方咧，即系杨润雄局长咧，都有再讲，就话呢个问题未完全解决啦，会继续同佢哋跟进嘅，会系要求佢哋继续处理好顾客嘅问题啦，觉得佢哋应该有更加好嘅交代。咁其实呢件事大家发酵到今日咧，你哋嗰个嘅谂法系点样嘅咧？无论系当日啦，有去到现场，冇去到现场，留意住呢件事发生嘅。市民啊，你哋個諗法係點咧？覺得其後個跟進係點？或者之後再做盛事嘅時候，政府咧可以點樣做得再好啲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一齊傾下嘅。至於我哋電話旁邊就揾嚟局長同我哋講呢個話題啊。電話旁邊有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早晨啊，局長。 早晨，你好。 早晨，早晨。嗱，先问一下啦，寻日见到 Tala Asia 咧都有出到嗰个嘅声明啊，讲翻嗰个嘅状况啦，同埋咧就系话系会撤销向政府申请 M 品牌嘅嗰1600万啊咁。其实而家政府嗰个嘅即系对佢哋嗰个嘅回应、那个谂法系点样咧？ 嗱，就我谂寻日佢出嚟做咗回应咧，咁就系一个相当即系都比较简单啲讲咗即系件事，即系佢哋当中一啲嘅跟进咧。咁我谂因为件事其实都牵涉到唔系净系政府同佢之间嘅关系，亦都牵涉到我哋有咁多嘅球迷入场啦，又喺外地专程嚟睇场比赛嘅一啲嘅球迷啦，咁佢哋亦都有即系個票價亦都唔係，即係有一部分亦都唔係便宜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佢對，即係所以我尋日喺立法會度都有講，咁啊初步佢解決咗，即係佢自己主動撤回咗即係嗰個對 M 品牌嗰、那個我哋嘅贊助嘅申請啦。咁即係嗰個問題，我哋唔需要再處理啦。咁但係佢哋仍然需要對即係啲球迷有一個進一步嘅交代咯，我覺得，因為起碼即係解釋到俾人聽，究竟當中發生啲咩事，令人知道究竟我都有份咁，因為我譬如我買咗飛啦，我想睇啦，但我睇唔到，咁究竟中間仲有啲咩事發生咗咧？咁同埋 而家佢仲會唔會有啲乜嘢跟進可以幫到手，或者可以即係大家一齊去做咧？咁呢啲我覺得佢都要再出嚟交代。咁所以喺呢段時間裏邊咧，即係除咗因為我哋如果從 M 品牌嗰、那個即係贊助嚟講，其實嗰個就即係因為佢都唔需要再考慮啦。咁但係我哋繼續都會同佢跟進啦，叫佢即係繼續好做好多一啲向人解説啦，同埋出嚟交代嘅功夫。 其實我最理想係希望係做到啲咩咧？譬如有議員就建議政府可唔可以做個調停嘅角色，係希望可以主辦方做到一個賠償嘅，會唔會係你哋嘅方向咧？ 嗱，我哋就希望佢會做到一啲即係譬如可以即係。起碼讓啲球迷起碼能夠了解一件事先啦，因為香港我哋其實啲球迷都係好理性嘅，即係你見到嗰日我哋啲球迷嘅表現，即係雖然好不滿，但係其實即係大家都係好理性嘅一班人，咁所以我諗佢要即係充分解釋到。佢其實究竟有咩問題？咁然後大家心目中都會有個評估，就係、是、覺得其實佢係咪應該做啲乜嘢咧？咁我諗暫時喺呢個階段咧，我哋唔適宜去講太多住啦。咁但係即係唔同人嘅要求，或者有啲議員嘅建議，我哋聽到嘅，咁我哋都會轉達嘅。 局長就話希望咧，即係 Taylor Asia 可以再充分去解釋當中嘅細節啦。咁各位聽眾嘅朋友，你哋又覺得咧，即係有乜嘢嘅部分係需要特別充分去解釋咧？可以繼續打嚟1872311嘅。局長啊，你又可唔可以講下，譬如有啲咩細節你覺得而家係缺咗噶？ 我諗最重要咧，都係講翻即係佢喺成件事上邊，佢同國際馬迷之間嗰個工作嘅關係啦，大家協議啦，因為究竟即係佢尋日都雖然有講過話，即係喺佢個要求裏邊都有咁，但係譬如喺當中嘅聯絡啊，佢哋即係係咪佢哋都係即係俾人誤導啊等等嘅嘢，佢自己要出嚟去講得清楚啲啦，佢自己嘅睇法，同埋佢哋自己之間會唔會同馬迷之間會唔會仲有其他跟進咧？咁佢哋跟進會唔會又影響到即係譬如佢對其他即係球迷嘅交代咧等等？我諗呢方面留翻俾佢哋去再去諗啦，因為佢哋都係佢哋同馬迷之間嘅一啲嘅關係啦。咁但係我覺得佢係應該出嚟講多少少啦，起碼喺令到大家都能夠明白，亦都大家理解多啲。 局長想問一下咧，頭先你講到呢啲嘅仔細，譬如佢哋同國際馬迷之間嘅嗰啲嘅。協調啊、溝通或者個協議啊，呢啲其實佢當初咧去申請 M 品牌嘅嗰個資助嗰陣時候，需唔需要交俾局方去做一個審視噶？ 呢方面係唔需要嘅。其實因為佢哋其實交俾我哋嘅時候係，你會見到其實佢對我哋有承諾啦。咁我哋亦都知道佢係攞得到，即係嗰個即係會辦得到呢件事嘅。因為佢都俾咗一啲初步嘅資料我哋睇得到啦。咁但係你話詳細係咪我哋需要審批佢裏面嘅協議呢？因為呢個亦都牽涉到有啲商業啦，譬如有陣時即係嗰個。錢啊、銀碼啊等等咧，呢啲好多時候都係一啲即係比較敏感嘅商業資料啦。咁所以我哋都唔係需要知道每一項嘅細節嘅，喺正常嘅情況之下，因為我哋只需要知道佢大約辦嗰、那個活動係能夠辦得成，佢需要我哋做啲乜嘢嘅幫助，我哋盡量提供一啲協助，因為我哋喺做呢啲大型活動嘅時候咧，我哋喺文體類，我哋嘅角色主要都係推動個活動啦、協調啦，同埋輔助啲主辦單位咧去落實個活動，希望可以達到最好嘅效果。咁喺呢個事，因為佢哋亦都有申請 M 品牌咧，就係、是、我哋就從另一個角度咧，因為大型體育活動。那個委員會咧就會睇下呢個運動嘅項目咧係咪符合到佢哋過往喺 M 品牌定落嚟嘅一啲嘅條件啦，即係係咪算係一個大型嘅運動活動咧？咁如果佢係一個大型嘅體育活動嘅時候咧，符合到咧，咁我哋如果佢有需要一啲財政上面嘅贊助嘅時候，我哋就會跟翻個手續審批俾佢咯。咁嘅成個程序其實就係兩方面咧，一方面普通大型活動我哋都會提供好多協助啊、支援啊，令到佢做得到。咁大家見到當日喺現場，譬如人流嘅安排啊，或者事前我哋去要攞啲乜嘢牌照啊，或者唔同部門之間嘅協調，我哋都會盡力去幫手做。咁另外 M 品牌嗰度就要即係睇翻佢作為一個體育活動係咪符合翻嗰啲條件咯。 因為今日咧都唔止一份報章咧都特別講。 到就是 M 品牌的那個的審批上面的監管是不是可以再做多一點，即譬如好像今次這個的個案 Tala Asia 或 Tala 本身都是一個高檔時尚的一個媒體來的，它做一個這麼大型的體育的項目的時候，其實會不會都引起局方之前的注意呢，即可能要去審多一點，或者要求會多一點，其實個過程是怎樣？ 我諗我哋即係嗰個審批嘅水平係冇變嘅，即係我哋都會考慮佢嗰、那個辦嗰個活動嘅性質啊，等等佢係咪攞到人哋嗰、那個同意啊，等等呢啲嘢嘅。咁當然你話一個辦好有經驗辦某一種活動嘅，同有一個初次辦嘅，我哋當然喺考慮嘅時候會有一啲即係更加嚴謹啦，對第一次辦嗰啲。咁但係係咪一第一次辦你就一定唔俾咧？咁亦都唔係嘅。如果唔係，你又永遠唔會有即係新加入嘅一啲嘅加入呢個行列裏邊一齊去辦活動嘅機構啦。咁所以我哋係即係有考慮埋佢嗰個過往辦活動的經驗，可能是之前不同的活動或者是同類的活動，那也都會考慮他今次是不是有能力可以辦得到這個這樣的活動。那事實證明那個球賽本身整個活動本身是辦了出來的。現在最大的問題大家都會見到整天在星期日的比賽裏面，就是美斯有沒有落場這個問題。 其實譬如講到更嚴謹方面，在今次這個的案例上面，其實具體是怎樣嚴謹地去審究竟這間的機構合唔合乎嗰個資格咧？ 我諗好難去到咁樣仔細，因為你每個活動、每個機構都有唔同。最重要就是委員會是能夠覺得佢可以俾我哋睇得到，佢係有能力辦得好呢件事。咁如果即係正如我正係所講啦，如果你撇開即係美斯有冇落場這個最後的關鍵性的影響呢，你見他辦個球賽啊，所有接待啊，來到的時候個比賽啊，其實是進行緊的，一即個差距只不過是即係美斯不能夠落場，令到即係我哋大家啦一齊都好失望，令到成個活動好似都係一個敗筆咁。咁但係如果你純粹從嗰個組織或者從嗰、那個安排上面咧，佢又真係辦得到一個比賽。 局長啊，呢度咧就係講緊個辦好呢一件事，我諗對好多球迷嚟講咧，辦好呢一場比賽就當然係美斯落到場啦。咁其實尋日都見到足總嘅貝君奇咧接受訪問嘅時候都有講，譬如十年前真係可能佢哋之前辦類似嘅一啲嘅活動，好多球星會嚟到嘅時候，可能合約嘅條款入面好仔細會寫明，即係邊一個球星冇落場咧，可能個戲金就要減嘅喎。即係譬如呢一啲會唔會就係可能今次覺得有走漏眼嘅地方咧？即係冇睇清楚佢哋嗰啲合約嘅細則，令到呢、這個即係大家萬眾期待美斯最尾落唔到場。 球賽本身個主辦單位咧，應該係要盡能力去做好即係佢同即係球隊之間嗰個安排啦。咁上一次足總辦嘅時候，佢有佢做嘅方法啦。咁我哋亦都上一次我嘅理解，我哋都冇去仔細去即係需要去睇到。即係嗰個詳細嘅情況，咁喺每一個隊伍之間同嗰個主辦之間嘅安排，亦都每一個隊伍之間可能嘅要求亦都有唔同，大家係要傾出嚟嘅。咁喺個過程裏面大家應該點樣做咧？係咪一定係即係時間會唔會唔同咗？而家個改變又有啲唔同咧？咁呢個就要喺嗰、那個討論嘅期間咧，佢哋之間嗰個討論。所以我哋就話其實。即是主辦方 Tala 是要需要多啲出嚟交代，究竟成件事佢喺個討論裏面邊啲有做，邊啲冇做，點解有做，點解冇做？我諗呢啲就係我哋希望佢可以出嚟解釋嘅一個理由咯。 嗯，其實除咗咧，即係講話用咗 M 品牌嘅呢一個名義咧，其實除咗係個資助之外咧，都見到其實就係政府多方面嘅協助啦。咁亦都係即係見到大家都可能會比較相信啊，原來係一個 M 品牌嘅活動喎。呢一個咧，即係政府會唔會都喺譬如個球隊嚟到咗香港嘅時候，有冇啲咩跟進去睇下啊？其實相關一啲比較重點嘅球星，佢哋個狀況係點啊？去確保佢哋真係落到場啊？咁咧？ 大家要即係都明白啦，即係其實我哋一路都有跟進成件事啦。喺2月3號咁即係球星。 即係唔同嘅球星都有落嚟去參與一啲即係我哋預先安排到嘅一啲嘅活動啦。咁咁所以去到2月4號之前，或者係開場前，我哋都係得到嘅資訊咧，都係譬如你特別講美斯咧，美斯係會落場嘅。咁所以即係我又覺得即係一路以嚟同事都盡咗責咧，去即係跟足即係即係個即係大家原先嘅協議去做嗰個工作。咁只不過係最後佢冇落場嘅時候，所以我哋成日都話喂，主辦方即係要講翻出嚟點解最後佢落唔到場咧？等等嘅原因咯， 呢、這個咧會唔會其實都幾講到香港政府喺呢一方面個參與嘅嗰個程度究竟有幾高啊？因為大家都即係譬如球迷會講翻就係、是、見到教練都成日話啊，其實美斯真係好傷啊，都要睇下究竟係咪真係盡量可以俾到時間佢落場啊咁。咁呢啲係如果我哋都見到咁嘅情況嗰陣時候，其實政府仲可以做到幾多嘢咧？定都係一定要透過主辦方先至可以聯絡到球隊嗰邊啊？ 因為你始終個球賽唔係政府搞， 嗯， 即係嗱，如果你個球賽是政府搞的時候，當然政府就會有很多工作可以直接做，但是這個是一個即主辦方他辦的一個球賽，我們是一個即主要 是一個協調啊、輔導啊、一些推動的角色。咁但係當然喺個 M 品牌個項目裏面，我哋亦都有一啲要求，我哋都跟住嗰啲要求去做。咁所以我哋就係即係跟返即係盡量去協助佢，令到件事可以辦得成嗰個角度去做囉。咁所以你話某一個球員到時出唔出到場嘅時候呢，呢、這個我哋真係好難喺事先呢係可以係做到嘅。咁同埋我哋一路亦都有關心，我哋一路亦都有問住，我哋亦都有一路去同主辦方去講，佢哋亦都即係同我哋講係會出到場嘅。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呢個已經係即係可以做唔通，我哋亦都即係亦都要尊重即係主辦方同個球隊之間嘅一個工作關係啦。喺正常情況之下， 好啊，多謝曬局長，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啱啱傾過咧，就係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啊，就係講到星期日嘅球賽嘅，大家有咩意見咧？可以繼續打電話嚟1872311嘅。另一邊上咧，我哋又揾嚟另一位嘅嘉賓啦，有消委會總幹事黃鳳賢同你講呢個話題。早晨啊，黃鳳賢。 早晨，你好。 早晨啊，先問一下啦。其實我見到尋日已經咧，消委會有講到話收到唔少市民嘅一啲投訴噶啦。而家最新嘅數字係點樣嘅咧？即係同埋涉及幾多係本地嘅市民同埋遊客咧？ 今日最新嘅數字咧，因為我哋喺網上邊都可以投訴啦，咁所以咧最新嘅數字咧就係收到245宗嘅投訴，咁而係本地嘅投訴咧就佔我214宗，咁而有31宗咧就係旅客嘅投訴嘅，咁而涉及嘅金額咧就去到目前為止咧就去到1,600,000，咁而平均嚟講啦嚇就係每宗大約係6,500到啦，咁而最高嗰個個案咧就係22,000到嘅，咁我哋都有留意翻咧，就因為有啲消費者去。作出个投诉嗰阵时咧，都冇话俾我听个金额，又或者系佢哋买咗几多张飞，所以我哋都要再仔细去联络佢哋咧，你要攞多啲细节嘅。咁但系咧，当中咧都有不乏咧系有唔少嘅消费者咧，佢哋个花费咧都系超过10,000啦，去到20,000咁左近嘅。 嗯，我都啱啱正想问啦，即系一张飞即系最贵就系4,880啦。咁其实有啲系话要系个要求个削杀上金系6,500，其实条数点计咧？即系可能买咗两张飞，但系其实佢加咗其他嘅项目上去噶。 我谂佢加咗其他嘅项目啦。咁譬如话一啲旅客嗰方面嘅投诉啦，咁佢哋嗰个嘅计算方法咧，就系唔净止系个飞嘅价钱啦，因为佢哋觉得仲有其他嘅损失嘅，譬如话佢哋嘅机票啊、高铁飞啊，或者系啲酒店嘅支出啦、啊，咁样，咁佢哋都希望咧就系、是、可以去作出一啲嘅追讨啦。咁但係亦都有啲消費者咧，其實佢唔係諗住要作出啲咩賠償，但係佢希望咧有一個公開嘅解釋、公開嘅道歉，同埋咧反映佢哋嘅不滿，希望咧就係、是、引以為鑑啦，就係、是、其他嘅一啲嘅主辦單位啦嚇，當佢哋舉辦呢啲咁嘅大型盛事嗰陣時咧，都真係要予以改善，同埋係同埋有啲嘅消費者希望你點都做翻啲嘅安撫下嘅情緒啦，咁呢啲咧都係我哋聽到消費者嗰個嘅聲音同埋嗰個嘅訴求啦。 喺現階段其實可以做到啲咩咧，消費者？

千禧年代嘅时间咧，继续同大家讲紧星期日嘅嗰场波啊。咁啊，啱啱咧就同到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咧就倾到，佢话咧而家已经系收到200多宗嘅投诉噶啦。咁各位嘅听众、观众朋友，你哋有冇喺星期嘅时候去买飞入场咧？你哋嗰个感受又系点咧？而家会唔会即系好多人都话嗌要回水啊？咁你哋嗰个谂法又系点咧？需唔需要有一个嘅赔偿或者系退款咧？咁同埋有冇啲乜嘢系需要即系消费者可能往后或之后都要系去注意嘅咧？我哋继续请翻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又要同我哋倾呢个话题。早晨啊，黄凤娴。 早晨，周凤平你好。 头先你都话咧，即系除咗消费者如果投诉嘅时候，有啲嘢要关注要注意啦。咁亦都话主办方都有啲嘅事情要系留意嘅。你点睇话？ 因为咧啲大型盛事咧，唔系话做完呢一个之后咧，就从今日喺香港会消失嘅。因为大型盛事事实上咧，都系可以带俾大家好多欢乐啦、娱乐啦，同埋可以推动经济。但系啲主办单位咧，就真系要引以为鉴啊。因为咧，佢哋喺嗰个宣传推广嗰阵时，都应该要因应住佢个合约嘅内容啊，宣传嗰阵时都应该清楚讲清楚个条款啊、限制同埋一啲风险嘅。咁因为咧，就系若果譬如话呢一啲嘅体育嘅项目，又或者一啲大型嘅演唱会嗰个表演嘅表演者啦，佢哋真係有風險出唔到場嘅話咧，咁其實真係要講清楚俾個消費者聽，等個消費者去買張飛嗰陣時咧，都知道有呢個風險嘅存在，同埋佢哋自己去做一個知情嗰個嘅決定。咁呢個咧，我覺得係啲所有嘅主辦單位咧都係需要留意嘅，因為喺過往咧，其實我哋都會睇到咧，其實其他嘅大型嘅活動咧，啲主辦單位因應住唔同嘅原因，譬如天氣啊，又或者出現咗啲突發嘅情況、意外啊等等咧，譬如話啲黎明演唱會啊、Mira 嗰個嘅演唱會啊，其實啲主辦單位佢哋都嗰個反應都係好快，同埋咧亦都係作出一啲適當嘅善後嘅工作咧，去令到啲消費者咧就安撫到佢哋嗰個嘅情緒。咁所以咧，我哋覺得亦都有好多好成功嘅例子，係我哋過往其實真係一個投訴都收唔到嘅例子多的是啊。咁所以咧，我哋會覺得咧，即係消費者亦都唔好失去咗對呢啲大型活動嘅興趣，但係主辦單位咧都真係要好好地去喺呢一個過程裏面咧，就去引以為鑑啦。咁亦都希望咧，就係喺唔同各方啦，又係琴日啦，都好多聲音咧，都係有追緊一個責任啦。但其實不論係咪話觸犯咗任何法例啊，都好啦，因為呢啲都係需要時間。咁但係咧，作為一個主辦單位咧，我哋都覺得咧，就係既然球迷有咁多嘅聲音或者係有嘅情緒，咁究竟佢可以做到啲咩嘢去安撫翻啲球迷嘅心同埋個情緒咧？我哋覺得個主辦單位都係可以做多啲功夫咧，去作出一啲嘅補償或者係安撫咯。 雖然咧，即係都見啦，可能你尋日講話都多人咧係會關注就係係咪違反咗商品說明條例，因為好多嘅宣傳入邊咧，即係可能見到好大個頭有美斯，咁最尾佢冇落場啦咁。咁你哋而家暫時去睇呢件事嗰陣時係點睇啊？ 但我哋點樣睇咧？其實當然即係海關都已經收到投訴，亦都係採取緊行動啦。咁但係我哋覺得咧都係充滿挑戰嘅，因為個原因咧就係、是、如果係從商品說明條例嗰個角度睇咧，個誤導性遺漏咧。就即係話，如果嗰個球員係因傷，但係可能出唔到賽，但係冇講到俾嗰啲嘅消費者聽嘅話咧，咁可能咧就會觸犯咗呢個誤導性遺漏嗰個問題。咁但係咧喺嗰個辯方咧，亦都可以話，其實呢一啲球賽球員受傷。因為不能出賽，其實因為之前係已經係廣泛地報道啦，咁呢啲都係大家都知道嘅事實嚟㗎啦，咁知道嘅風險，咁亦都唔算係一個誤導性遺漏。咁其實咧，裡面咧就牽涉到好多嘅細節嗰方面嗰個嘅辯解，又或者係去爭拗。咁呢一個咧就是、我哋睇到嗰個挑戰嗰個地方。咁但係咧，其實我都又再講翻一樣嘢咧，其實喺過往我哋所有嘅經驗處理呢啲活動大型活動嘅經驗咧，其實消費者係非常之包容嘅。因为佢哋系买嗰张飞，愿意出咁多钱，都系为咗中意嗰个人，系一睹嗰个偶像嗰个风采嘅啫。其实佢哋唔系谂住去作一啲法律上边嗰个嘅追讨嘅。咁当然，从一个消费者嘅角度，喺个法律上边，如果我真系想去追讨嘅话，系咪存在我哋嘅权益咧？系有嘅。因为譬如话系若果系有违约嘅资源，或者系基于个合约，我哋叫受挫失败啦，我哋叫 frustration 啦嘅原则咧。消費者咧亦都可以作出一個民事嘅追究或者係要求個退款，咁但係咧就要自己去做一個獨立嘅法律嗰個諮詢咧，係究竟係咪值得咁樣做啦？因為你都有個律師費，咁但係今次我哋睇到嗰個銀碼消費者嗰個嘅支出。又唔係話大到去從一個法律嗰個角度去睇，即係去追索， 咁所以咧呢一啲咧，即係大家嘅權益係存在，但係究竟做唔做咧？咁未必去付諸實行。咁但係反而咧都係好期望咧，就係嗰個主辦商咧去做翻啲功夫，去氹下我都好啦。咁呢個都係消費者嗰個心裡面嗰個嘅聲音咯。 咁但係其實而家即係想追討嘅嗰啲球迷都暫時被動，係等緊即係主辦方有啲乜嘢可以做俾佢哋做。你有冇啲咩建議俾佢哋咧？而家現階段？ 其實過往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咁因為嗱呢一樣嘢就真係好視乎主辦方同嗰、那個球隊同埋個合約嗰方面係點樣去處理啦。咁但係咧過往都會睇到，譬如話去送多啲禮物啦，又或者係可能係之後會唔會係有另外一個嘅表演，可以係有啲人可以係有個優先嘅方法去買飛啊等等。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因為我唔想喺呢一度去作出一啲嘅判斷。咁但係其實如果佢哋真係想做一啲嘢去安撫啲球迷嘅話咧，我哋覺得係絕對有方法。希望佢哋可以即係去考慮呢一樣嘢，同埋盡快採取呢個行動啦。 咁如果真係當日啦，入買咗飛入咗場嘅嗰啲嘅觀眾嚟講，你有冇啲咩建議俾佢哋啊？而家可以做嘅？ 其實咧就最緊要就係留翻你嗰個單據同埋交易嗰個記錄，因為咧好多時我哋做呢一啲調停嗰陣時咧，就若果連單都冇，都唔知你係咪真正去消費嗰個人咧，咁我哋真係好難再去進一步去幫嗰個消費者嘅。咁你個單據，譬如話你張飛啊，又或者係你嗰個信用卡嗰個交易嘅記錄啊，呢一啲咧都係好重要嘅一啲嘅資訊咧，去令到我哋可以盡力去幫嗰個消費者啦。咁但係我哋都好希望咧，就係新一年好快到啦。咁啊，呢啲係一啲好負面嘅情緒嚟嘅。咁我哋都好希望消費者儘管有一個唔開心嘅風波，咁但係咧都係希望可以擺低，咁同埋懷住一個比較開心嘅心情咧去迎接新嘅一年咯。 好啊，多謝曬你，黃鳳賢同你傾到呢先啦。黃鳳賢咧就係消委會嘅總幹事嚟嘅。咁大家對於頭先佢講緊消費者權益方面嘅嗰個想法又係點咧？可以繼續打嚟1872311嘅電話旁邊有李先生喺度。早晨啊，李生。 系早晨， 请 讲。系咁啊，因为我系从深圳呢边过嚟睇波嘅吓。我首先讲过我几个感受啊，第一就非常之差啊，李斯啊，唔单止全场唔上场，仲要一路都系黑住嗰块面啊。呢、這个我觉得第一啊，呢、這个对我哋香港对我哋中国系非常之唔尊重啊。第二，我觉得今次香港呢边嘅主办方搞得。啊！唔好话太差啦，至少啊可以话唔好啊。相比起深圳上次 C 罗过嚟深圳嘅时候，啊，我唔知道你哋香港呢边有冇睇过呢边嘅新闻啊？当时主办方知道 C 罗踢唔到场啦，就提前一天开咗记者招待会，啊，就讲明咗情况，而且咧好快都将啲钱全部退翻俾啲球迷，啊！但系我唔知道今次香港呢边嘅主办方。同埋呢個特區政府跟住落嚟會點跟進？因為講老實話，我哋因為我係帶住個小朋友一齊過嚟睇㗎，啊，我兩張票啊，花到差唔多成10000蚊，我買個最貴嘅票。我哋講老實話係嚟睇美斯嘅表演㗎，我唔係睇其他嗰啲球員。講真，你其他咪其他嗰啲球員啲水平同我哋中國大陸差唔多啫。我咁我使咩使成萬蚊過嚟睇佢哋表演啊？我有啲成萬蚊，我不如喺香港行下街啊，消費下食下嘢仲好過啦，係嘛？而且咧，今次咧，香港應該係好多啲其他地方飛過嚟噶，咁佢哋嗰啲機票、酒店，咁佢哋嘅損失，我覺得係咪主辦方係咪應該一定都要賠償啊？而且我覺得除咗賠償之外，今次啊應該要米亞密同埋美斯嗰邊啊，佢哋應該同我哋香港啊要。好正仲讲一声道歉啊，唔系话咁样做当冇事啊，即系讲到上我哋依家啊，即系点讲啊，即系唔好话俾人觉得我哋啲香港人、中国人咁容易俾人欺负啊，啊，即系我大概意思就系想表达系咁咯。 好话头先啊，李生话即系嗰个嘅飞就买咗差唔多成10000蚊啦，咁成个行程咧咁啊都即系来回，定系有冇其他啲开支啊？点样噶？ 我系当日来回噶，我就睇完个波，咪就去附近行下街食下嘢咁咯。呢、這个都冇乜所谓，系嘛？咁我因为我哋屋企人周一时都会过香港行下，系嘛？玩下，系嘛？我哋讲嗰上话咧，嗱，再讲多句， 要成万蚊钱就唔系咩太大问题，最紧要咩呀？呢条气唔顺啊，明唔明啊？ 好嘅， 即系呢条气唔顺啊，即系讲得咁样俾人哋欺负，即系人哋讲句难听啲，人哋都当香港，当我哋中国人傻噶，系嘛？ 好， 我主要大家我讲个数嘛，唔系话钱嘅问题，钱唔系最大问题，我气唔顺啊。 明白李生嗰个谂法啦，佢话最好咧就要有个赔偿喺度啊，咁啊，亦都仲有陈生喺电话旁边嘅，早晨，陈生， 早晨，主持， 系，请讲，你有咩意见？ 呢件事咧真系好唔寻常咯， 嗯， 我纯粹系个人分析咧，阿美斯同苏亚雷斯喺日本一定会出场，一定会嘅，因为咧我觉得系有冇话黑手喺度搞紧嘢，因为香港搞个城市，佢唔想你搞得咁好，吓、啊、就系、是、咁样。因为呢件事咧，美斯同苏亚雷斯两个完全都唔冇出过声，阿拉咪冇出声，因为你问唔到个结答案出嚟嘅，因为佢哋受到压力，有冇黑手结唔俾佢哋出场，佢就冇得出噶啦呢啲。佢其实个话黑手系想刺激，即系我哋嘅香港啲球迷，即系希望睇出到出乱子，出乱子，即系搞乱个香港啊！好在我哋球迷质素高。冇騷亂，如果喺第二度個國家咧，已經有後迷騷亂事件發生嘅啦。 好啊，多謝陳生嘅意見啊，我哋咧都揾下其他嘅嘉賓同我哋傾下呢個話題。不過聽眾、觀眾朋友，如果你哋咧仲有意見想發表嘅，對場球賽有啲咩嘅諗法，或者咧而家對於主辦方啊政府嗰個回應個想法係點咧，可以繼續打嚟18723嘅。喺電話旁邊仲有立法會議員江玉寬係同我哋傾呢個話題嘅。早晨，江玉寬。 早晨啊， 鳳 平。 早晨，先問一下啦，你點睇而家即係成個嘅賽事而嗰個狀況啦，同埋後續Tesla Asia 啦，同埋政府個回應啦。 咁對於 Tesla Asia 咧，咁樣去做一個記者會咧，同埋嗰個回應咧，第一就梗係唔係咁滿意啦嚇。因為我相信咧，廣大嘅球迷啦嚇，或者係遊客咧，特別嚟去觀賞呢一場球賽嘅咧，對於佢一個咁簡短嘅聲明咧，我自己覺得啦，唔做好過做啦，係咪？即係佢都冇解釋到成件事嘅因由，係咪？亦都冇講到後續對於嗰啲消費者咧，佢會係點樣去到補償佢哋？咁啊，呢樣嘢絕對係唔滿意嘅。 係。咁你覺得其實如果要做翻好啲嘅話，即係理想應該係點樣啊？ 嗱，我先撇除唔好講合約先啦，係冇？咁嗱，其實去到舉辦呢一啲活動咧，其實我相信主辦方嚟計咧，都係好講關係嘅，係咪啊？因為 Tesla Asia 咧，其實我覺得譬如就佢香港呢間公司嚟計，都係好希望能夠係做好擦亮喺香港嘅品牌嘅，咁。任何嘢佢都系唔希望淨係做一次噶嘛。其實我自己就覺得，我好希望主辦方能夠喺一個關係上面咧，係能夠作出一個修補啦。任何嘢都可以化危為機嘅。如果喺呢一件咁唔開心嘅事情上面，如果能夠做好後續嘅呢啲我哋叫做補償啊嘅功夫咧，我認為香港人。甚至或遊客都好啦，其實都係合理嘅。而家咧就好可惜咧，就係個個都出嚟話唔係自己唔關自己事。咁啊，當然啦，係即係市民當然係會失望一啲啦，係咪？ 咁啊，頭先既然你講到合約嗰樣嘢咧，我都想問一下，即係譬如你覺得喺做呢啲合約嗰陣時咧，聽翻官府可能就 Tesla Asia 尋日嗰個回應啦，會唔會都可能出現即係坊間講緊話可能漏招喎，係冇講到明就係如果美斯冇出場咧，可能應該有啲相應嘅罰則啊，或者係一啲嘅扣錢嘅方案啊。咁你覺得係譬如呢啲合約係咪應該要寫到好仔細？今次呢個算唔算係經驗唔夠漏咗，定係點咧？你嘅想法係點啊？ 好嗱，首先嚟計咧，每一份合約咧，當然咧都可以寫到好天衣無縫嘅。 嗯。 但係其實如果係咁嘅話咧，第一，如果寫到咁天衣無縫，有冇咁多人嚟想嚟香港同我哋做呢啲城市咧？係咪？呢個第一先，我哋大家要諗合約咧，其實都要係比較係有一個商業嘅元素係行得通嘅先得嘅。第一。第二样嘢咧，其实举办啲咩活动咧，最终都系会有机会有风险嘅。合约唔可以帮我哋咧去到保晒所有嘅风险，呢个大家要知道先。好啦， 咁講翻合約，其實喺呢件事上邊咧，其實唔係一個我哋咁簡單嘅，唔係一個咁簡單嘅情況嚟嘅。呢件事咧，其實係牽涉好多嘅持份者啊，大家知道，包括當然係政府啦，係咪？我哋俾一個場地佢，俾呢個空間佢去做。第二當然係主辦方啦，係呢個最重要。第三有幫手買飛嗰、那個，有旅發局，有一啲遊客。咁而咧，好多時候喺佢哋每一個持份者之間咧，亦都有佢哋嗰個合約嘅，有佢哋嘅合約嘅關係。所以咧，我認為咧，其實就唔係一個咁簡單。而我哋而家所知嘅情況，除咗係公開嘅情況或者啲嗰啲條款或者係消息之外咧，其實我哋所知嘅都係甚少嘅，鳳萍。 嗯。 嗱，我琴晚咧其實就嘗試去抽絲剝繭做下偵探啦。咁我就睇翻曬。嘗試在網上我可以的話去看回一些資料，究竟譬如在主辦方他有沒有什麼東西是真的、做得不對，或者有一些我們叫做誤導的東西呢？我看回呢，就是其實在由12月份呢，當他們去賣飛的時候，去宣揚宣傳這個活動的時候呢，在他們的網站和在他們、提供的資料呢，可以咁講咧，佢哋係好小心仔嘅。我諗佢哋背後當然係有俾律師睇過啦。所以其實喺12月11號嘅時候咧，佢哋嗰個網站咧係寫嗱，邁阿密咧呢隊球隊咧就會嚟作一個好特別嘅賽事，而美斯咧就會係英文嚟嘅，其實就會喺呢一隊人裏面嚟緊香港噶啦。咁好啦。咁佢冇話佢打喎，係咪？只佢英文就話 Maxi is amongst the football legends heading to Hong Kong。咁呢個真係佢係嚟緊香，佢嚟咗香港。好啦，12月15號嘅時候咧，佢亦都有一啲係資料出嚟嘅 ，Tesla Asia 呢一間主辦方，佢就話啦，嗱呢一隊邁阿密咧係由邊個領軍嘅咧 ？Captained by Maxi 啦，同埋仲有好多球星。好啦，跟住佢就話啦。佢只係佢英文嗰度好有技巧，呢一隊球隊唔係講緊美斯，嗰隊球隊咧係會嚟同香港隊作賽嘅，只不過話隊球隊係由邊一個做隊長啊？佢只係話哦，未由美斯同埋仲有其他嘅明星啦、啊、咁，但係去到最終邊個會嚟同香港作賽咧？佢亦都只係寫 the team 嗰隊球隊。好啦，非常之特別嘅咧，就係我有睇翻。其他嘅，譬如嗰個賣飛啊，嗰間而家大家都知嗰間 Club 啦，係咪啊？ 嗯， 喺佢 Club 咧去銷售嘅時候咧，就非常之特別啦。佢其實而家喺個網上邊已經睇唔到噶啦，唔知點解琴日佢已經係刪除咗。但係我就嘗試去網上邊睇翻嗱，同 Tabs Asia 咧一路去到講緊嘅，佢都冇好，佢都好小心咁寫咧。但係佢嘅賣飛嗰個人就唔係咁樣寫咯。賣飛嗰個人就話乜嘢？哇！阿美斯咧就我哋可以欣賞美斯出神入化嘅球技。另外啦，另外其他嗰兩個阿艾巴咧，同埋奧比斯基斯咧，亦都會嚟獻藝咁樣，大家就會有機會可以現場一睹阿碧咸嘅風采。好啦，嗱，好明顯咧，當嗰個賣飛嗰個 agent 嗰個代理咧，寫係寫多過。Tesla Asia 噶， 嗯， 所以其實咧，我好希望咧喺呢一方面咧，我相信消委會咧或者係海關咧，都應該要調查一下點解 Cook 呢個咁嘅我哋叫做賣飛呢個代理係會講多過 Tesla Asia。 咁如果喺呢個咁嘅情況，頭先你講咧 ，close 係 K 六啦，佢嗰個賣飛嘅時候講得多過個主辦方，咁其實咁聽落去個責任係咪喺個賣飛嗰個而唔喺個主辦方嗰度咧？咁 未必嘅，呢、這個要衡量一下咧，賣飛呢個 K 六咧係唔係佢嘅代理？如果佢係 Tesla Asia 嘅代理咧，或者嗰啲資料咧其實係 Tesla Asia 俾佢嘅話咧 ，Tesla Asia 都要負責噶。 嗯，咁嗱，而家咧就系头先讲到咧，就喺嗰个嘅之后往后嗰个追究嗰个问题上面啦。咁其实嚟紧会唔会喺立法会上面，你哋都继续咁样去跟进，你会或者向啲咩方向嗰度去继续跟进咧？咁 嗱，首先嚟计咧，我觉得跟进咧，我系希望交翻俾 其實第一咧係消委會同埋海關嘅，點解咧？因為喺消委會同埋海關，特別係海關咧，喺佢哋嗰個條例商品說明條例裏邊咧，佢係有權啊，係可以向各方面係搜證文件嘅。嗱，而家正如我咁講咧。其實嗰個資料上我哋係咁講咗，大家係咪你一言我一語？但係真正去到法律要追究嘅時候咧，我哋必須係有一啲整全嘅資料先得嘅。而邊一個最有權咧？可以咁講，而家我覺得消委會係有，不過都係有限嘅權力。而咧最緊要係海關。另外有一點我必須要一提嘅咧，就係喺 Tech Asia 咧，佢個網頁嗰度咧，其實佢係有條款嘅。佢个条款咧都有少少系对我哋不利嘅，就系话咧佢系有权去作出一个最后嘅决定，究竟喺成个 event 喺个事嘅成个活动嘅安排。另外咧就系话主办方系有权咧系可以更改个 event line up 嗰个出场嘅嗰个序啊，边一个去出场嗱。所以呢一样嘢咧，大家咧都要，我觉得系要全面啲咁睇，包括系消委会同埋海关。 最后想问一句，刚才你都讲过就说往后再签合约的时候，如果太多条款可能即人家又想不想来，这个都是一个问题。但你有没有建议给譬如之后真的要搞这些大型活动，怎样可以不要这样出现一些甩碌的情况呢？还有5分钟。 好啊，第一呢就当然是要看钱啦，是不是？其实很多时候呢钱是可以使得鬼推磨的，最重要是吸引。第二呢，合约呢我自己觉得双方都要合理。我覺得經過今次事件咧，譬如做大型活動嘅委員會咧，一定要幫香港市民把好關。 係，即係你覺得今次喺個監察上面係有啲甩漏嘅。 可以做好啲，可以做好啲，有改進嘅空間一定。 好啊，多謝曬江玉寬啊，同你傾到啦。江玉寬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啊，頭先就主要咧就係講到啊，究竟 Tech Asia 咧一開始嘅時候咧係點樣去同大家宣傳，究竟今次嘅球隊嚟到有冇美斯，佢落唔落場噶啦？大家有咩意見咧？打嚟8423-1啦。 2024年2月6日。表演赛主办方撤回 M 品牌及1600万基金申请，杨润雄称问题未完全解决。金管局表示会按不同因素检讨监管措施，有需要时调整。男子家藏大麻糖致两幼女误食，被判虐儿及藏毒罪成。智利中部山火增至122人死亡，几百人仍然失踪。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9:13啦，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嘅，仲有千禧年代嘅，啱啱咧就同大家讲紧咧就星期日嗰场嘅表演赛嘅，一阵间咧会继续听下大家嘅意见嘅，咁啊，但系咧要同大家讲一节嘅靶场消息先啦。今日咧上昼8点去到夜晚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头先咧都话到啦，即系我哋访问咗唔同嘅嘉宾啦，即系都讲到咧，星期日嗰场嘅表演赛，咁嘅都几个嘅关键嘅问题，即系包括就系消费者可以点样去追讨啦，今次呢个嘅主办方做成点啦，政府喺呢方面嘅监管系点样咧咁。咁大家对于今次呢场表演赛嘅个感觉系点咧？可以继续打电话嚟1872-31嘅。电话旁边有林小姐喺度，早晨，林小姐。 早晨， 系，请讲，有咩意见啊？ 我记得我即系未打呢场歌之前咧，就听过系讲过希望美斯出场，即系嗰个宣传啊。嗱，我系听过希望，即系话佢有机会系唔出场啦。所以政府要小心咁宣传咯，特别系监管卖飞嗰度。嗱，卖飞嗰度系商人嚟噶嘛，吓，即系行商嘅商啊。咁佢梗係會唔理點都宣傳㗎，你要監管埋賣飛嗰度，如果你同商業機構一齊合作，咁佢咁你應該好似賣煙仔咁啦，食煙可能致癌，即係話你買飛佢可能唔出場，括住喺張飛度直情或者宣傳個單張咁樣講囉。咁所以呢其實損失最大嘅呢就係而家因為1600万唔使賠啦嘛，損失最大就係買飛嗰班人啊。 所以香港政府會賠翻半俾佢啦，就係、是、咁。 好多謝曬阿林小姐嘅意見啦，佢就話即係買咗飛入咗場嗰班咧，就真係損失最大啦。政府會唔會賠到錢咧？咁仲有梁生喺度嘅，梁生你有咩意見咧？係請講。 你等等先啦，等等係。 请讲，你听唔听到？ 你好啊，其实我想有啲回应归阿杨润雄局长嘅。佢话呢个唔系政府主办，即系政府咧就冇责任嘅。咁、我对呢一点咧有啲睇法嘅。咁其实政府系用咗 M 品牌嘅形式，都系电波俾政府嘅。绝对如果咧政府系冇责任嘅话咧，我觉得完全系讲不过去嘅。第二件事就系、如果当政府再要合同呢啲机构合作搞啲大型项目嘅时候咧。呢啲機構同有關外國嘅邀請嘅機構嘅合約咧，政府係必須要過目，同埋有一啲專業嘅律師睇翻，究竟呢啲合約會唔會導致到呢啲佢嘅主辦機構或者香港嘅聲譽受損咧咁樣，或者公眾利益受損咧？呢、這個必然要處理嘅。我覺得今次楊潤雄局長咧，呢、這、一個喺電台呢番講話咧，係絕對失分同埋絕對不負責任嘅。 好，多謝曬梁生嘅意見啦。咁頭先咧，即係我哋喺八點鐘嘅時候咧，訪問阿楊潤雄局長嘅時候咧，佢主要就講到啊，就話咧，其實政府咧唔係負責咧，就係同到國際邁亞物嗰邊去做一個溝通嘅聯絡嘅。咁喺呢一件事上面咧，而家因為就撤出咗即係Tala Asia 啦，撤出咗呢個嘅 M 品牌嘅嗰個資助啦，同埋 M 品牌呢個嘅名嘅申請啦。咁所以其實咧，佢哋就喺呢一方面咧就冇一個跟進。不過跟住咧都會為大家就係希望跟進到，就係等到 Tala Asia 可以係公布多啲相關嘅一啲資訊嘅。咁大家做啲咩？嘅意見咧，你哋嘅想法係點咧？對於譬如 Tala Asia 或者係政府嘅嗰啲回應上面，你哋個又收唔收貨咧嚇？其實咁，你哋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1咧，繼續同我哋去傾嘅。咁至於咧喺電話旁邊，我哋就揾嚟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社會科學人文及設計學部講師李俊榮咧講呢個話題啦。早晨啊，李俊榮。 早晨， 我知啊，你啊即系有好多人用球迷嚟到形容你啦，咁亦都即系见到你啊关注系唔净止系香港嗰啲球赛嘅，国际嘅你都有去睇嘅咁。咁其实你点样去睇今次呢、這、一个，譬如有一啲比较注目嘅球星冇落到场嘅呢啲嘅状况，喺国际上面其实常唔常见到嘅？ 咁國際邁亞物就比較特別啲啦，因為即係佢係一個球星咩飛，簡單啲嚟講啊，如果個球星唔落場唔嚟嘅話，其實咧啲飛對99%嘅球迷嚟講係唔值得咁貴噶嘛。咁變咗就係佢同即係如果話阿仙奴嚟、曼聯嚟、利物浦嚟，咁可能有球星缺席，咁但係買飛嘅人可能其實係睇嗰隊球隊。捧嗰隊球隊場多過捧個別嘅球星場，咁、那個爭議就冇咁大。咁但係即係國際邁亞物就係你當你將所有嘅嗰個關注度擺曬喺一個球星度，咁佢嘅價值其實主要都係來自於某一個人嘅時候，咁佢因為唔知咩理由最後冇落場，咁先至產生呢啲咁嘅牽連大波。 咁、你又點樣去評價？即係譬如大家市民見到呢個狀況之後，嗰啲反應，啲球迷嘅反應嚟講，係咪有好多人話係算好理性？係咪咧？ 咁都冇一啲好似明顯暴力或者不法嘅行為發生過，咁我覺得都比較客氣啊，算係，因為其實即係其實大雖然即係合約嘅細節。但即係我哋尋日可能知道多啲啦，咁但係最即係每一隻字我哋當然唔知啦。咁但係其實成件事就算佢係咪攞美斯出嚟做主要宣傳，咁我估有份參與呢場球賽嘅所有嘅角色關注嘅人都知道，99%嘅球迷都係去睇美斯。咁你即係等同於你話有個群星演唱會壓軸演出，係某個著名嘅呢個藝人，但係佢最後坐喺下面看台睇，而唔係上場唱歌。咁同樣嘅道理，咁佢哋覺得俾人揾笨，其實係 絕對係正常啊。 嗯，嗱，俾人揾笨呢一樣嘢咧，係誒係咪真係即係俾人揾咗笨啊？或者個感覺係誒、實際上喺個合約上面點寫啊？呢、這個就係今次都幾大嘅關注嘅，即係因為咧睇尋日政府又好啦，或者 Tata Asia 咧，佢哋嘅講法都係話之前有個無論 Tata Asia 同國際萬物啦，或者政府同 Tata Asia 個協議咧，都係話其實係會保障啲球星係會落場嘅，除非佢哋係受傷。咁但係而家實際上你又真係見到，即係都見到網上面啲網民都幫阿美斯就講話，你冇理由叫人哋傷咗都要落場噶嘛。咁呢一個嘅講法你又點睇咧？ 我覺得即係如果從個球員健康嘅角度嚟講，咁梗係你受傷嘅話，你係可應該醫生話你唔落得場，咁你可以選擇唔落場。呢、這個我估你好難就即係我覺得我哋冇乜權利要求一個受傷嘅員工、受傷嘅球員嚟到去冒住佢嘅呢個即係呢個球員嘅呢個健康嘅危險嚟到去上陣啦。咁但係即係從另一個角度講，就係話佢係一個球員啊即係佢最主要嘅價值係源於佢嘅球技。咁但係同時其實好多人啊，即係佢亦都佢嘅價值亦都係來自佢一個表演者嘛，某程度上即係球星都係一個表演者。咁就算你唔能夠上陣嘅話，其實係咪可能即係我估好多人會問嘅，係咪其實仲有好多接衝方法呢？即係譬如如果你沙地阿拉伯踢咗七分鐘，咁你喺香港可唔可以都係淨係象徵式上陣翻五六分鐘？咁大家可能調氣都順好啲，順啲啊！咁即係其實2002年嘅時候，即係世界盃之前呢、這個葡萄牙男子足球國家隊喺澳門同中國隊踢呢個熱身賽嘅時候，咁其實嗰場都係呢個澳門開埠以嚟最轟動嘅體育運動賽事。咁嗰陣時費高即係提葡萄牙最重要嘅球星，佢都好明顯係即係趌下趌下咁樣，咁但係都即係出咗場最尾嗰十零分鐘。咁但係我估就係話如果球員本身個教練本身覺得真係要做到零風險嘅話，咁佢唔能夠話佢完全冇道理㗎。咁但係我估即係如果係明知道三四萬人係嚟睇某個球員，而佢而半點解釋都冇嘅話，咁就我覺得嗰個處理就係特別地差咯。 嗯，個處理可以點樣再做好啲一啲嘅counter proposal 咧？我哋可以轉頭慢慢再講。不過你譬如講緊個球員傷呢一度咧，譬如作為教練啊，作為隊醫啊，佢哋可能即係真係覺得個球員傷咗，點都唔擺佢落場。其實最大有啲乜嘢嘅考量喺度噶？ 即係我覺得嗰個落差就係對，即係可能不行班主嚟講，或者對我哋大部分入場嘅觀眾嚟講，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娛樂，係一個商業活動為主嘅東西嚟嘅。咁但係對個教練嚟講，佢可能真係要諗翻你之後佢踢呢個美職聯聯賽嘅嗰啲部署啊，如果真係一個唔覺意，你加劇咗佢個傷勢，佢有幾場出唔到嘅話，咁樣會唔會影響球隊嘅成績？咁呢個都係即係話，其實即係體育運動產業佢一個張力就係佢又係一個娛樂嘅產業，佢有一個競技。咁你娛樂嗰方面同競技嗰個拉扯，咁有個張力喺度。咁我哋唔即係我估，即係我相信就係話，以美斯嘅傷勢，佢可能象徵式踢幾分鐘應該係可以嘅。咁但係點解最後佢冇象徵式踢幾分鐘？咁呢個我哋就可能永遠都唔知啦。呢個牽涉到即係喺個球隊入面啊，究竟邊個真正嘅權力係最大？究竟邊個決定邊個出場係嘛？定係其實嗰個球星係有絕對嘅權力可以唔聽老闆話咁都唔出奇啊嘛？ 嗱，因為咧其實就見到咧國際馬密已經係去咗日本啦，咁亦都係預期聽日咧就會係國際馬密咧就會係同日本嘅神户勝利船有賽噶啦咁。咁你哋估咧？如果佢聽日真係落場嘅話，係咪大家啲聯想可能仲多？ 哦，咁其實大家都已經聯想緊啦，即係我哋即係好多人嘅即時嘅反應都係話佢日本係一定會落場嘅。咁其實即係嗰個意思就係話你比較難自圓其説到你真係嗰個傷勢喺香港係完全唔能夠落場踢啊嘛，因為你只係隔咗幾日，隔咗兩三日就可以喺日本比賽嘅話，咁所以我估對於即係有入場嗰三四萬球迷，但係對於香港嘅球迷嚟講， 咁如果佢去日本係照落場嘅話，咁你必然係加劇咗啊，即係大家對呢件事，或者甚至對美斯本人啊，對國際馬咪嗰個反感啦。 其實又咁講啦，頭先咧都話啦，有冇啲嘅條款或者有啲嘅要求可以事前做好啲？譬如因為即係個球員傷或者美斯咧，特別大家都成日話佢係即係傷多過踢噶啦咁。咁尤其是知道嘅時候，係咪應該事前可能俾多啲嘅即係要求咧？譬如佢真係落唔到場，有咁萬眾期待都係佢落場嘅，應該有一啲嘅嘢可以再做翻。呢啲係咪要合約嗰度寫明啊？係咪國際慣例嚟噶？ 咁即係如果你嗰個外隊，即係嗰個表演嘅球隊，你咩非係個別球星，咁你當然應該係會要求佢寫明，就係話要求某個球星係一定要落場，最好係有埋某個時段啦。咁其實似乎如果根據呢一兩日嘅信息，都係有類似嘅條款。咁但係我哋唔知道話，如果佢唔落場，使唔使賠錢？呢一啲爭議啦，當然你可以再話佢以呢個傷情，即係佢受傷唔落場，咁你係咪真係信曬佢嘅醫療團隊，定係你主辦方可以派另一個醫生去睇下佢個傷勢？咁呢啲其實即係有時嗰啲球會唔肯放個球員去踢國家隊，如果國家隊有即係個足總足協有足夠嘅錢，其實佢都會派個醫生去自己睇清楚你有冇呃佢。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你加呢啲辣啲嘅條款，人哋嚟唔嚟先？啊，即係佢未必係淨係你嗰個機構想請佢嚟，未必淨係一個地方想請佢嚟。咁呢個都係牽涉你雙方議價能力嗰個問題啊。 係啊，呢、這個議價能力真正就想問下啦。因為咧，我就見好似其實香港以前請一啲明星隊嚟到踢，或者隊入邊有明星嘅球隊嚟到嘅話，其實都有一啲咁樣嘅條款要寫明嘅喎，即係大家可能都印象好深刻，就係當年譬如真係有一啲球隊嚟到係講緊話成隊都係星嘅，但係都照落場踢嗰陣時又可以寫，咁而家你又話可能個議價即係有受限制，其實有啲咩唔同咗咧？ 我你咁即係佢係美斯嘛，即係你喺現代足球出現咗呢百幾年，你可以叫球王嘅人應該唔多過五個人。啊！即係我相信，即係可能大家都會，即係我估，即係有啲人遷怒於呢個國際賣亞物咁，但係對於國際賣亞物嚟講，佢做乜嘢要特登唔俾美斯落場咧？即係想象唔到呢件事對佢有啲咩好處。咁即係，所以我覺得，即係美斯自己唔想，或者自己真係覺得自己唔適宜落場。即係我照常理推斷啫，梗係冇內幕消息啦。即係呢個情況係比較有可能。咁所以你就即係見到就係話其實喺呢一次成個事情或者成個交易入面，即係其實攞住最多資源攞住最大權力嗰個一定係美斯本人。咁你其他人係好想睇到佢嘅風采嘅，咁你當然有呢個風險要承受啦。 但係譬如見到即係美斯佢落地嚟到香港嘅時候，大家有啲人而家睇事後睇翻咧，就話都見到佢面口都唔係幾好噶啦。咁亦都咧一路都見到教練就都講話其實佢都係有傷，跟住咧都未必一定落到，盡量爭取機會俾佢落啦咁樣。但係星期六嘅時候見到佢喺即係賽前去訓練嗰陣時候都冇踢到分組賽，其實係咪都叫做有啲端倪？佢好大機會都唔踢噶啦，係咪嗰陣時已經你覺得主辦方要開始即係叫做期望管理一下咧，有冇需要咁樣做咧？ 咁我估馬天奴嗰個信息，即係主教練馬天奴個信息，都係話俾大家聽，其實佢未必會踢足。咁而且大家都知道佢沙地阿拉伯第二場都係踢咗幾分鐘，咁其實都知道，就算佢踢嘅話，都唔正常嚟講唔會踢同你踢曬成場，唔會踢足踢甚至半場都唔會啦。咁我估其實嗰陣時大家都已經有足夠嘅期望，就係話佢即足夠嘅期望管理話佢唔會踢好耐。咁但係最後佢一分鐘都唔踢啊，撥都冇換啊，而且即係現場亦都聽唔到任何嘅解釋啊，連最後呢個班主碧咸攞住個咪發言啊，佢冇道歉都冇乜所謂嘅，對我嚟講，因為我冇入場睇。咁但係如果佢個發言入面連去提及美斯缺陣呢件事都冇提及嘅話，咁我覺得啲球迷好興，啲觀眾好興，都係好正路。 其實嚟緊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做好啲咧？三十秒啫，得翻。 哦，咁其實你最多合約條款可能就係加某個人唔出場要退錢。

我覺得都無可厚非。 嗯、 但而家出錯又唔在政府，係嗰個球隊同埋嗰個舉辦機構可能監管得唔好各樣嘅嘢，又要我哋啲納税人嚟俾錢，因為你去賠錢，咁、嗯、啊即係我哋啲納税人，我又唔係球迷，你去睇飛，你去睇戲，我哋即係睇球球賽，我哋已經要津貼咗你去睇。而家你睇咗個球賽啦，你貨不對版，要我哋去再賠錢俾你。我覺得唔合理咯。 好啊，多謝何小姐嘅意見。何小姐覺得咧，即係個賠償嘅責任啊，唔喺政府嗰度喎。咁大家覺得咧，需唔需要賠啊？或者係賠應該邊個賠啊？賠幾多咧？可以繼續打嚟18723俾你嘅。電話旁邊咧，揾嚟另一位嘉賓講呢個話題啊，有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委員何敬康喺度嘅。早晨，何敬康。 主持人你好，早晨。 啊，寻日咧见到局长都有上到立法会咧，即系都有提及到呢一件事啦。咁亦都寻日又见到 Tala Asia 即系主办方咧有回应啦。咁就住成件事、成个表演赛、美斯冇落场同埋各方面嘅回应，整体嚟讲，你点样去睇呢件事咧？ 我个人理解对呢件事非常之失望嘅、尤其是主办方 Tala Asia 嘅回应啦。首先佢冇接受到記者們的提問，其實有很多問題都希望他們是可以回答到的，而我對他們的聲明是有所質疑的，因為其實我覺得今次最大的問題就是其實他們一直以來那個宣傳的手法、宣傳的手法就是一直以來都是標榜是有球王美斯的落場踢波，而他的門票的價錢是非常之着重在美斯出场这个卖点那里的。所以我觉得今次是如果这个今次的门票是相对的价钱是低很多的话，譬如可能是最贵的门票可能是800元的。我觉得市民相对来计不会是感到那么失望的。因为对他们来计冇系嗰感觉是不会说我给了4000元其实我是希望来看美斯，但结果是没得看美斯，这种失望是很难去，首先很难去用钱去形容，亦都很难去用笔墨去形容。第二就是其实他们昨天的声明就是说Inter Miami 那边在开赛之前就有一个出场的名单，而出场的名单包括后备名单是含有美斯的。但其实你看看 Inter Miami 他们官方的 Twitter， 即是现在的 X 的社交媒体账号里面，其实他是开赛之前是有那个出赛名单出来，后备名单是没有美斯的。那为什么会他的官方的 Twitter 社交媒体账号是没有美斯，但会被主办方的出场名单有教练签名的是有美斯的呢？这个是不合乎即不 consistent 啊。咁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咁所以我要求呢，其实主办方呢，既然佢是有咁嘅声明呢，是应该将呢一啲嘅资料是交俾政府，甚至乎交俾公众是去审查，去证明佢哋是冇讲大话嘅。第二就是其实我个人认为美斯从来都冇考虑过落场。而我觉得这个是绝对是我亦都有所保留呢，其实主办方是绝对知情的。所以我觉得今次大家的愤怒、大家的失望是绝对合理，我亦都同他们身同感受。得来我记得应该呢，政府是应该要首先要彻查，就是说他们究竟在法律上这个跟马密那边的合约是怎样签的，那份合约是不是应该要给政府去看一看。第二就是说种种种种的声明是不是有应该有实质的证据是去支持。他们说美斯是他们马密那边有个，首先出场的时候有一个出场的名单啦。第二就是说去到臨近完場啦，佢哋話臨近完場，但其實佢哋話係話合約係要打45分鐘嘛，咁即係基本上下半場過後一開波你唔夠45分鐘，其實你應該要通知主辦方。咁你通知主辦方，你係應該要有一個書面嘅通知，再附上一個醫生嘅證明，就係美斯就係傷咗唔打得，因為你法律合約方面 個條款必定係咁樣寫，一定係有書面嘅通知嘅，一定有嘅。咁呢一啲嘅種種嘅嘢去支持琴日 Petler Asia 主辦方嘅一啲理據，咁係咪應該要同公眾交代呢樣嘢咧？ 即係你又覺得 Petler Asia 應該就要有一系列嘅文件嚟到去支持翻佢哋尋日成個嘅講法啦。嚟緊會唔會係用咩方法、用咩渠道，可能即係希望佢哋可以交到呢啲文件出嚟咧？ 其實政府呢一方面咧，琴日都亦交代咗嘅，楊局長亦都交代咗，就話呢件事係未完結嘅。咁其實我哋係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作為一個香港嘅市民，大家都非常之失望，非常之憤怒。咁所以希望作為一個消費者，認為政府係一定要去繼續係要係令到 Petler Asia 係將佢哋琴日在記者招待會入面所講的嘢係要有所聲明、有所證明，先至係對公眾有一個交代，先至有呢個社會責任。因為以我嘅同一啲有國際經驗，去搞呢一類型嘅大型嘅盛事活動咧，其實 Petler Asia 係對呢一方面咧係完全冇經驗嘅，佢哋係冇經驗搞呢一樣嘢。咁所以其實呢件事雖然係過去咗，但係其實咧政府方面咧亦都要檢討未來。我諗一個呢、這個 M 加 M Mark 品牌係舉辦盛事嘅一啲主辦方咧，係應該要審查嗰個資格係應該要嚴格啲嘅，要再嚴格啲。因為其實好明顯 ，Petler 係完全冇經驗去搞呢一類型嘅盛事。第二就係完全喺冇經驗嘅情況之下，對於任何嘅合約嘅條款，我相信係佢哋根本完全唔熟悉，亦都唔知道點樣去執行。咁當出錯嘅時候，亦都唔知道點樣去應付。咁就造成今次咁嘅局面。我覺得係佢哋嘅經驗嘅問題啦。第一，佢哋嘅誠信問題絕對出現咗問題。而政府方面咧，喺由攝取咗今次嘅經驗之後咧，其實係要將呢一個審查嘅機制咧，係去優化同埋檢討。 你覺得喺具體嚟講咧 ，M 品牌即係真係做過審查同埋嗰個嘅即係有個審核嘅時候，應該有啲乜嘢嘅位置可能要特別去留意咧？ 一定係佢搞盛事嘅經驗啦。今次從今次最明顯睇到，就係 Petler Asia 根本就係冇呢一個經驗。亦都冇呢一個嘅資格係去舉辦一場咁大嘅咁大型嘅國際盛事，亦都有咁多合約係包含喺入面，亦都係涉及到一啲非常之龐大嘅款項嘅一個盛事嗰度。其實未來咧可以係將譬如佢哋嘅收益咧係分門別類咧係進行審批，有唔同嘅審批嘅。程序又或者佢嘅資格係可以定立一個指引喺度嘅，可以做呢樣嘢。咁但係未來其實我覺得除咗係嚟緊呢一段短嘅時間咧，我認為政府除咗係要去令到係要令促請 Petler Asia 係將文件交出俾公眾有一個交代之餘咧。其實亦都係要希望做一個做一盤數俾政府睇一睇，其實佢哋今次嘅收益係幾多？ 但係因為而家其實佢已經撤回咗，即係唔再向用呢個 M 品牌啦，亦都唔要申請嗰1600000啦。咁其實政府你覺得係用啲乜嘢嘅角色係可以去審一個私人機構佢搞一個活動佢嗰盤數咧？ 其實因為當然佢係撤銷咗，但係佢亦都有申請過啊嘛。 但因為佢申請過，但係佢如果唔佢要喺半年之內就要交個報告同埋交嗰盤數嘅，咁但係而家佢已經唔申請翻嗰個資助嘅話，理論上佢應該冇責任要再交嘅咯喎。 理論上佢冇責任，但係佢係因為佢申請呢一個資助，先至有能力去舉辦呢一個城市，而呢個城市的而且確係舉行咗啊嘛。喺佢撤銷申請之前，亦都係賣飛嘅時候，亦都係用呢個 M 品牌。嘅資格係去徵收市民嘅血汗錢去買呢一個嘅去買呢一個門票，咁所以其實由頭到尾，直至到琴日佢撤銷之前，都係一個 M 品牌嘅活動嚟嘅。 即係其實你覺得，因為其實都今日見到好多唔同嘅媒體咧幫手，又揾翻 Tesla Asia 唔同嘅贊助商出嚟咧，即係都講話佢可能都收到唔少嘅贊助。尋日咧見局長講法咧，都話其實政府只係其中一筆嘅贊助嚟嘅啫。咁但我聽到何應康你好似都幾執著喺就係究竟係咪用緊 M 品牌呢個名啊？係咪即係你覺得呢一樣嘢以後用個名嘅時候，可能係需要要審慎啲先至可以做咧？咁但係又要衡量頭先局長同我哋講嘅時候話都希望多啲唔同嘅機構可以係即係第一次可以加入到，可以做到個盛事喎。咁呢樣嘢你覺得點平衡咧？ 咁 M 品牌其實個盛事，你就算睇我哋今年局長特區政府公布嘅80個盛事，都唔係80個都咁大型噶嘛。咁你有好多盛事都有分大型、小型。咁你要去喺唔同嘅，可能要分幾個等級嘅 M 品牌嘅審批咯，即係譬如去到美斯呢啲級數，我哋去到政府大球場，去到40,000嘅觀眾，去到收益超過1億元嘅呢一種嘅 M 品牌活動，係應該被列為最高級嘅 M 品牌活動。咁當呢一種品當去到呢一個等級嘅 M 品牌活動嘅時候，政府係咪應該要審慎去睇下，其實個主辦方究竟有冇經驗，有冇資格去舉辦？ 好啊，多謝曬你何景康，同你傾到呢度啦。 多謝。 我哋咧都有些陣啦，翻嚟嘅仲有千禧年代。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飛，製作周偉業。 清代沈復《浮生六记》的特色，历史学家陈寅恪曾经有所评述，指出吴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的关系，以正式男女关系和夫妇者由少涉及，盖闺房艳丽的情意，家庭米盐之所涉，大抵不列于篇章，唯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三伯《浮生六记》之闺房记录，所以为例外创作，而其时代已距今近矣。 呢本书原有六卷，现存前四卷。卷一《闺房记录》描述作者同埋佢嘅妻子陈云闲居沧浪亭半时，每当花开月上，夫妻对着吟诗嘅生活。卷二闲情寄趣，叙述作者喺生活穷困之中，曲尽民酒流连之乐。想换花为重遇，浅发作者的美学观。卷三坎坷记仇，记述作者夫妇天性浪漫，不容于传统大家庭，颠沛流离中爱妻病死他乡，其父亦都相继离开人世。作者奔丧归来，兄弟失和，惨遭家变。卷四浪游记快，叙述作者遍历风景名胜，记下各地风光。 《浮生六记》继承《金瓶梅》到《红楼梦》的写实传统，真实描写作者夫妇生活起居、男女情事、悲欢离合。 作者记事不夸张、不虚饰，譬如作者写陈云的外貌，并没有那些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类的陈腔滥调。他赞赏他削肩长颈、瘦不露骨、眉弯目瘦之余，又写他为两齿眉露，齿飞街上。作者这样描写陈云外貌缺陷，并没有损他的形象，反而显得更加真实可爱。 古典文学研究家余平伯评价这本书，妙巧不足奇，奇在全不着力而得妙巧，瘦瘦不足意，意在瘦瘦以外景似无物。无论如何，这本书的文学价值是相当高的。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浮生六记》插图本，作者沈复，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最后几分钟的千禧年代咧，想同大家关心一下啲精神健康啊，同埋咧即系防止自杀嘅状况嘅。咁我哋咧电话旁边请嚟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总干事曾展国嘅。早晨，曾展国。 早晨， 早晨，早晨。之前咧，其實都見到咧，就係、是、都有啲知名啲嘅人士咧，就相繼都係選擇輕生啦。咁其實咧，你哋嗰個觀察入邊咧，有冇話留意到即係乜嘢嘅年齡嘅群組啊，或者係性別啊，會唔會都可能即係個輕生嘅個趨勢，會可能近年見到一啲出嚟咧？ 長者就不嬲都比較犀利嘅，過往嗰十幾年都係最高嘅個比例。咁六十歲以上啦，即係尤其七十歲之後咧，就更加犀利嘅。咁另外就上一個嘅年度咧，就五十歲到六十歲咧，突然間都飆升得幾犀利。咁呢個尤其係男性啦，其實即係普遍男性自殺個數字都係比女性高咗差唔多一倍嘅。 有冇一個原因喺度噶？ 如果以男性讲嘅话咧，就不嬲系因为男性喺个情感表达上面咧系比较弱啲嘅，少系表达自己嘅情绪嘅需要啦。咁、可能系尤其中国人添啦，即系男性嗰个嘅即系感觉咧系需要即系维持自己嘅尊严啊，咁、所以系好少表达自己嘅情绪。咁再加上五十至六十岁呢个年纪喺呢几年咧，我谂嗰个嘅生活压力都好大，经济比较差啦。咁好多时如果公司裁员啊，或者系即系少咗收入嘅，通常都系呢一个年纪会裁咗出嚟先嘅。咁所以面对嗰个压力系会比较大啲咯。 系，其实头先你讲到咧，即系话可能喺尤其是华人社会啦，咁中就系要维持个男性嘅尊严，咁可能佢哋喺个情绪表达上面少啲，你觉得政府有冇啲嘢可能喺呢度需要配合咧？ 我谂系喺资源上边，可能要俾多啲机构啊，去做多啲为男性而设嘅一啲嘅服务啦。咁同埋喺教育上边咧，系即系做多啲功夫，令到呢一个嘅所谓男性吓，即系唔去表达情绪嘅呢一个嘅禁忌咧，可以打破啦。因为其实情绪又好，或者精神嘅健康问题都好。唔係一個咩咁值得羞恥嘅事啊！就算係男性都好正常地係有情感上面嗰個嘅需要啦，有情緒嘅問題啦，咁依個公眾教育，我覺得係需要慢慢去打破咯。 其實而家有啲乜嘢服務可能專係針對男性啦，或者係專係針對中年男性添，有冇㗎？ 我知道坊間都有一啲嘅，咁但係個規模都唔算大咯。咁男性好少，亦都肯主動去參與呢一啲嘅服務啊。始終都係嗰個心理障礙會比較大啲嚇，唔係咁願意去面對人去講自己嘅情緒嘅問題。咁所以其實好多時我哋反而熱線電話咧。男性打電話嚟係多少少嘅，有時都即係個比例會高翻啲嘅，因為佢哋覺得係用電話或者係用即係 online 嘅服務咧，咁網上服務嗰啲咧，佢哋唔會見過樣啊嘛，咁佢哋會放心啲去講佢哋自己情緒上面嘅嘢咯。咁所以可能喺呢啲嘅服務上面都要增強，令到男性有多啲嘅情緒上面嘅出口。 系，我头先听你成个嘅即系版图，我听咧就系，譬如可能男性自己咧都比较收埋自己啦，已经咁而喺坊间咧可以接触到嘅，净系针对佢哋嘅服务又比较少啦。咁喺家庭入边，可能都要维持住一个有威严嘅形象。咁我听落去好似其实佢哋真系会越收越埋。有冇一啲建议？可能除咗系大体个资源上面，譬如身边人啊，或者点，有冇啲咩可以做到咧？ 家庭方面咧，我谂即系做太太嘅又好，做子女嘅好，有时都几难令到个先生讲多啲嘅。咁当然第一样嘢就系作为太太嘅，开放啲去听先生讲嘢啦。有时可能作为太太嘅，唔好咁快去俾一啲嘅评论啦。等先生可以放心将自己唔开心嘅嘢讲出嚟，其实都已经系几大嘅帮助。咁第二样嘢，就算佢唔系讲太多嘅，咁有时可能先生翻到嚟，或者系爹哋翻到嚟，俾佢一个拥抱咧，其实对佢嚟讲都系个好大嘅安慰嘅。因为即系如果佢觉得有家人嘅支持。就算幾難捱，佢都可能會即係覺得係值得要繼續去 即係生活落去，去為咗即係太太，為咗子女。咁呢啲其實都係一個好嘅方法，即係唔係一個好難做到嘅嘢咯，已經係。 頭先你話唔好俾咁多評論，咁即刻咁樣講咗先。咁其實有冇啲乜嘢説話可能係應該講多啲嘅？調翻轉，仲有30多秒左右。 多啲講嘅就係、是、我會支持你㗎，你即係我知道你好辛苦啊。有咩嘢事你如果想讲嘅就话俾我哋知，如果你唔想讲住嘅，几时觉得想讲嘅就讲啦，咁样咁都已经系几好噶啦，可以个效果。 好啊，多谢晒你啊，曾展国。今日时间关系，同你倾到呢度先啦。曾展国咧就系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嘅总干事嚟嘅，就讲到咧点样关心啊我哋身边嘅男士啊。今日咧时间差唔多啦，听日再见，拜拜。